每一天。 听，这里是大兴，这里是大兴，身边事，身边人，给您最新鲜的新闻资讯。这里是大兴。 这里是大兴资讯抢先听，听众朋友晚上好，我是主持人贾月， 我是主持人吴建浩。今天是1月9号星期一，节目开始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转晴，最低温度-5度。 天气情况就是这样，接下来请您关注今天的新闻提要。 1月8号，大美中华文化兴邦主题论坛在大兴区城淮美术馆举行，著名艺术收藏家白石原、北京印刷学院副院长田中立、南海子文化专家张有才等专家学者齐聚大兴，围绕文化的大繁荣大发展，共同为大兴文化发展建言献策。 1月7号，第四届青云年货大集在以老娘手擀面闻名京城的东新屯儿村拉开帷幕。在精彩的秧歌表演后，启动式正式开始。活动中各式各样的老北京吆喝的表演，把人们的记忆一下拉回到了30年前，抢红包、送福字等充满年味儿的方式，为现场游客增添了许多快乐。同时，结合京津冀一体化发展契机，廊坊市广阳区的相关负责人也来到现场，为游客送上了新年的祝福。 去年年初的一天，正在大龙河岸边巡查的赵广林，突然听到有人声嘶力竭的呼救，赵广林的神经一下子绷紧了。确定这声音是从王立庄北桥附近传来，他立即向桥边跑去。由于救助及时，孩子没有发生危险情况。 接下来，让我们共同走进今天的《这里是大兴》。 本台消息，1月8号，大美中华文化兴邦主题论坛在大兴区城淮美术馆举行。著名艺术收藏家白石原、北京印刷学院副院长田中立、南海子文化专家张有才等专家学者齐聚大兴，围绕文化的大繁荣大发展，共同为大兴文化发展建言献策。本次论坛由大兴区委宣传部主办。在活动现场，中华老字号、中国十大最具历史文化价值、百年品牌荣宝斋在北京城淮美术馆挂牌成立学堂，今后荣宝斋的艺术家将有望走进大兴社区村庄和学校，为大兴的居民、村民和学生进行面对面的专业水准的书画艺术培训。 在主题论坛活动现场，李家存、赵岩、史国良、王卫东等名家结合首都文化中心建设，做强南海子文化品牌项目进行了互动交流，为大兴区文化发展助力添彩。城淮美术馆作为大兴区南海子文化基地的代表，目前已经在西红门镇开设试点，开办百姓学堂，就艺术品赏析、书法绘画、饮食文化等方面开设了多项课程，免费向镇域内百姓开放，目前已经举办了将近50多场。据了解，赵忠祥、姜昆、史国良、王卫东四位书画家还在北京城淮美术馆举办了书画交流展览活动，书法家现场挥毫泼墨，为大兴区居民送上节日的礼物。史国良代表参展画家为广大书画爱好者送去了新春祝福，王卫东还对每幅参展作品进行了详细讲解，并将会在2017年为大兴区百姓提供2次免费的书画鉴定讲座活动。现场有400多名市区2级书画爱好者到场参观展览。 城淮美术馆是一家以近现代名家书画典藏、研究、展览展示为主的综合性美术机构。美术馆收藏了近现代名家 如吴昌硕、齐白石、张大千等人的书画精品，致力于宣扬推广当代中国书画艺术。据了解，本次书画展在城淮艺术馆持续对公众开放十天，赵忠祥、姜昆、史国良和王卫东等国内外名家书画作品真迹将集体亮相本次书画展。市民从1月8号到1月17号的9点到16点都可以到北京城淮艺术馆免费参观。艺术馆位于京开高速公路西红门收费站西侧辅路。 本台消息，1月7号，第四届青云年货大集在以“老娘手擀面”闻名京城的东新屯村拉开帷幕。在精彩的秧歌表演后，启动式正式开始。活动中各式各样的老北京吆喝的表演，把人们的记忆一下子拉回到了30年前。抢红包、送福字等充满年味儿的方式，为现场游客增添了许多快乐。同时，结合京津冀一体化发展契机，廊坊市广阳区的相关负责人也来到现场，为游客送上了新年的祝福。主办方邀请了青云店镇的多位书法爱好者、书法人才，为游客送福字、送春联。同时，游客们也可以在服务台领取红布条，将新年愿望挂到祈福树上，也可以和民间老手艺人进行互动。 本次活动召集了青云店镇各个农场、基地等农业机构，将特有的无公害农产品、副食品向前来游玩的市民展示售卖。这其中最受欢迎的当属东新屯林下养殖基地的熏大鹅，20多只熏鹅不过5分钟就售卖一空。当然还有编绳等手工艺品全天大展卖，让顾客有全面的购年货体验。买完年货，游客就地来碗东新屯著名的老娘手擀面。2011年，东新屯村走上了发展民俗旅游、打造老娘手擀面的品牌化道路。从此，东新屯逐渐被市民熟悉，老娘手擀面更是香飘百里，慕名而来的人络绎不绝。在2014年11月26号那天，荷兰马克西玛王后应中国政府邀请来华访问时，就曾到过新屯人家农家院。 在东新屯村吃完五彩斑斓的手擀面，稍作休息以后，游客可以和家人一起体验一下丢沙包、滚铁环、跳绳等童年游戏，也可以结伴来到东新屯村旁边的雪乐园，滑一滑雪圈，重温童年的记忆。据了解，青云大集年货季活动将持续到春节前夕，但地址由东新屯村转移到了青云店大集所在地。计划采购年货的市民可以驾车在南六环南大红门出口向南沿104国道行驶4公里就到了。 下面请听新闻专稿。一身正气的水务管理员。去年年初的一天，正在大龙河岸边巡查的赵广林突然听到有人声嘶力竭的呼救。赵广林的神经一下子绷紧了，确定这声音是从王立庄北桥附近传来，他立即向桥边跑去。赵广林是黄村镇王立庄村的义务水管员。事发当天，室外温度已经接近0度。当他来到桥边，发现有孩子正在河中奋力挣扎，小孩穿着黄色羽绒服，只露出半个小脑袋，在水中一浮一沉，情况十分危急。赵广林一个箭步冲上去，双腿用力一蹬，跳进了冰冷刺骨的河水中展开施救。他先抱住孩子，奋力把他拖出水面，并且连拖带拽地往岸边游。被水浸湿后的衣服又特别沉，赵广林费力把孩子救上岸后，已经冻得瑟瑟发抖。由于抢救及时，孩子没有发生危险情况。赵广林把他送回家后，就悄悄离开了。当孩子妈妈带着礼物向赵广林道谢时，却被他婉拒了。赵广林谦虚地说，当时我也没有多想，看到有人落水能不去救吗？我想遇到谁都会像我这样做的。 说起赵广林见义勇为的事迹，同事们都表示毫不意外。自2004年王立庄村建立水管员制度以来，赵广林已经义务为村民服务10多年。十多年来，赵广林和5位同事每天都要和村里的水打交道，夏天防汛，冬天负责疏通全村1000多亩地的机井。虽然累，但老赵却憨厚地笑笑说，我这人没什么大本事，太技术的事我也做不来， 能做到的就是尽心尽力地把村里交代给我的工作做好罢了。话是这么说，但赵广林还是努力学习关于管水方面的知识，很快就成了村里管道、机井等维护维修方面的大拿。他把村里所有的管道、机井、河道等环境位置都摸得一清二楚。这下赵广林可成了村里的盲人，谁家有了事都爱找他，而老赵也从来没有说过不字。 一年冬天夜里11点，同村的张航打来电话说管子坏了，正在跑水。赵广林赶忙跳下床，带好工具，一路小跑赶到张恒家。一检查，原来是院中的管道总阀门被冻坏了，可阀门藏在只有80公分宽的窨井里，工具伸不到里面。赵广林二话没说，脱下棉袄就跳到窨井里。虽然他动作迅速，很快就把阀门给修好了，但在39寒冬里，几分钟人就能被冻透，更何况还有冰水。等老赵修好阀门爬上来时，胡子头发上已经开始结起了冰碴。这么多年来，像这样的事儿赵广林在村里没少做，在他看来这都是自己的职责，没啥。赵广林作为一名普通农民，这几年已经记不清吴常做了多少好事。他冰窟窿里救儿童的事迹在黄村镇广为传颂，去年5月还被认定为北京市见义勇为人员。 本台消息，1月5号，北漳村镇八园子村在全村范围内开展评选五好家庭、好婆婆、好媳妇儿活动。孝敬父母好，教育子女好，环境卫生好，邻里关系好，劳动致富好，是本次评选标准。1月4号进行推选，1月5号对推选出来的家庭进行选举。最终评选出好婆婆、好媳妇儿各5名，五好家庭5户。对当选的五好家庭，村委会利用广播进行表扬，并配送相应牌匾标志，同时给予每户奖励。五好家庭、好婆婆、好媳妇儿评选于2016年初写进八园子村村民自治章程，这次评选是第一次实施，为八园子村尊老爱幼、睦邻友好开启了先河。 本台消息，近日西红门镇对瑞海家园3区的一处群租房开展治理行动。这户房屋客厅里有2个隔断，屋内撕拉电线，存在重大安全隐患。西红门镇流管办社区多次张贴限期整改书后，房主仍然没有自行整改，严重影响了承租人及周边居民的生命财产安全。按照镇政府的统一部署，这次治理活动拆除了2间房屋隔断。下一步，西红门镇流管办和属地居委会也将继续定期走访排查，对违法出租行为一经发现立即治理，杜绝安全隐患的发生。 听，这里是大兴，这里是大兴，身边事，身边人，给您最新鲜的新闻资讯。这里是大兴，这里是大兴。 大兴区园林绿化局提醒您，全市已经进入森林防火期，请您关注森林防火，共同守护我们的绿色家园。 本台消息，眼下正值草莓成熟的季节，在昌平区南少镇江屯村金六环农业区的草莓温室里，高级农艺师张宝杰蹲在草莓畦旁，仔细观察并记录着草莓的生长状态。这些草莓不是用来吃的，而是用来试验的。温室里应用了秸秆生物反应堆技术，既实现废物再利用，还提高了草莓的品质。温室内一起起草莓苗整齐地排列着，嫩绿的叶子拖着一颗颗草莓，非常可爱。张宝杰介绍说，这一起起草莓分别采用了地栽、麦秸、玉米秸秆、樱桃枝、半机制栽培5种栽培技术，为的是进行比对试验，看看用秸秆种出的草莓是否真能提高产量和品质。 张宝杰说，其实秸秆种地并不稀奇，5年前，昌平区蔬菜种植推广站每年都要用上千斤的玉米秸秆种植黄瓜、西红柿， 现在农业化肥过度使用容易造成土壤板结，大量秸秆被丢弃或焚烧对环境会造成影响，秸秆再利用变成最好的有机肥，但这项技术应用在草莓种植上在昌平还是第一次。去年九月，昌平区蔬菜技术推广站在两栋草莓温室里开展试验，将秸秆粉碎成3厘米大小，开沟铺秸秆撒菌种，覆土浇水整垄打孔和定植。 根据试验的结果，草莓对二氧化碳需求迫切，反应敏感，用秸秆做原料，在微生物菌种等作用下产生大量二氧化碳、热量和有机养料。在标准化操作的情况下，它能使温室内的二氧化碳浓度提高4到6倍，使作物发病率减少60%，还能有效改良土壤。秸秆腐化释放的热量还提高了地温，一般比不使用秸秆生物反应堆的提高2到3摄氏度，还能保草莓温暖过冬。不仅如此，以秸秆代替土壤化肥还降低了生产成本。按比例，一栋温室全部采用秸秆种植，需大约2250公斤秸秆。这些秸秆按照市场平均价格，只需要成本450元，有效节省了化肥、温室增温剂的成本。 下面请听新闻专稿：90后小伙在大兴投资3000万饲养锦鲤。如今，都市人下乡包农场玩农业成了一种趋势。包地种蔬菜、育瓜果的比比皆是，可在水资源匮乏的北方城市周边养鱼的却不多见。1990年出生的小伙子武世红，却扎根在大兴区长子营镇李家坞村，养起了名贵的观赏鱼锦鲤。一年多的时间里，他的养殖基地引进日本锦鲤30多条，锦鲤鱼苗产量达5亿尾，销售市场范围覆盖华北地区，在京郊名声鹊起。 这个养殖场名叫北京雅士锦鲤养殖基地，坐落在长子营镇李家坞村。几百亩的养鱼大棚里，可以看到大正、赵和、红白等名贵锦鲤，一条锦鲤价值上万是个常事儿。养鱼场主人是武世红，年纪不大，却已在山海中浮沉将近10年，显得十分成熟老练。武世红的父亲是广东人，武世红从小跟随父亲来到北京东城区定居。他说，锦鲤是观赏鱼类，称得上是鱼中的贵族。广东那边锦鲤市场氛围很好，每年都举办很多全国性的锦鲤大赛。父亲很喜欢养鱼，从小受到熏陶，自己也很喜欢养鱼。小时候每次跟着父亲回老家，看到红白相间的漂亮锦鲤，他都爱不释手，渐渐地培养了对锦鲤的热爱。2009年，从部队退伍后，武世红开始跟随父亲开办建筑公司，打拼多年，积累了一定的财富。去年初，他看中了长子营镇优质的土壤和水质，放弃了老板身份，开始投资3000多万元，在李家坞村承包1000亩地，创业建立起锦鲤养殖基地。 锦鲤不同于别的鱼种，养殖十分不易。他遇到第一个难题便是育种。中国有上千年的锦鲤养殖观赏史，可无论是锦鲤的优质品种还是规模，日本却是最大。锦鲤是日本的国鱼，初涉锦鲤圈，年轻的武世红就被这一点深深刺激，决心要通过努力培育出本土高端锦鲤品种。于是武世红远赴日本，几经周折引进了优质锦鲤品种进行养殖。优质的品种有了，可鱼缸里养鱼与发展规模化的锦鲤产业相比，不可相提并论。武世红说，养锦鲤，咱北京的水偏碱性，调出适合锦鲤的水质很重要。去年四月，在疾病高发的春季，由于没有及时处理，500多条锦鲤在一个月内死了50多条，损失达到300多万元。这样的打击并没有使武世红的锦鲤梦想破灭。他一边参加大兴区组织的观赏鱼培训，一边从广东佛山请来技术人员来基地传授养殖经验，克服了水质偏硬和疾病预防的困难。武世红不光注意养殖技术的学习，还放弃了过去粗放型养鱼模式，投入500万元引进先进的循环水设备，比起其他设备节水达到70%以上。 2016年8月， 基地内第一批锦鲤苗开始向外销售，武世红也收获了第一桶金。同时，他带着培育出的优质锦鲤远赴沈阳、广州等地参加锦鲤大赛，半年多时间里一口气拿回了50多项奖项，被业内称为最年轻的锦鲤渔王，很有名气。在武世红看来，经济上的可观效益并不算成功，培育出本土的高端优质锦鲤品种得通过三代鱼10年时间才能实现。在锦鲤养殖这条路上，他的梦想才刚刚启程。 本台消息，在北京终于住进新家了。在新年之际，新媒体基地20多家园区企业顺利入住高美店公租房中，感受到新媒体基地暖暖的情谊。来自澳语英潮的一位职工说，离开家乡到北京一步步打拼奋斗实属不易，以前几个人拼租挤在一间小屋里，居住环境拥挤不堪，从家到公司更是路远难行，现在能以低廉的价格申请到精装修的房子，能拥有一片属于自己的私人空间，告别过去杂乱无章的生活，不仅生活质量提高了，幸福指数也上升了。同样入住的还有中超信用卡的一位职工，他说在领取新房钥匙时非常高兴，准备将新申请下来的房子当作婚房使用。很多员工都感觉在北京城中有了属于自己的小家是很幸福的一件事情。 央广购物的一位负责人表示，在企业入住基地的4年时间里，亲眼见证了新媒体日新月异的变化，也感受到了基地上下齐心为企业办实事儿、解难事儿的态度和决心。公租房的成功申请，为我们企业解决了内部员工住宿难的问题，让企业在经营过程中轻装上阵，无后顾之忧。企业作为园区发展建设最大的受益者，会继续为基地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2016年上半年开始，新媒体产业基地管委会积极开展园区企业公租房申报工作，通过与北京市住保办沟通对接，积极申请，共为园区20多家企业申请公租房400多套。新媒体基地相关负责人表示，基地员工与园区企业员工由同事变成了邻居，不仅加深了我们之间的情谊，也更加有利于今后工作的开展。希望能将这份暖暖的情谊一直延续下去，共同建设美丽和谐的新媒体基地。今后，新媒体产业基地将继续为企业员工排疑解难，做好服务工作。 本台消息，春节逛庙会，品尝美食必不可少，但是一些食品也容易存在安全隐患。日前，记者从北京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了解到，本市春节十大庙会将从经营者准入资质、食品经营环境设施等方面，全面严格食品安全监管。在庙会经营肉串，必须明示原料，严格防控肉品中含有瘦肉精或存在掺假行为。今年的十大庙会包括东城区的地坛、龙潭庙会、西城区的场店、大观园庙会、朝阳区的朝阳公园庙会等等。预计今年食品经营摊位将在500个左右。北京市食药监局食品市场处有关负责人表示，以往的庙会中，羊肉串是消费者十分喜爱而且消费量较大的食品，在食药监部门的检测中也发现了一些食品安全隐患。为此，除了要求各摊位严把肉品原材料进货关外，食药监部门还会严格检查肉品是否取得了对应的肉品检疫合格证明。凡是经营羊肉串的摊位必须明确标示原料，市食品药品监管局还会对产品进行风险监测，严格防控肉品中含有瘦肉精或存在掺假行为，一旦发现这类问题，经营者将被立即清退出庙会。 市食品药品监管局表示，节日庙会期间，现场制售所使用的食品原料应使用半成品，凉菜、裱花蛋糕等产品不得在庙会现场加工制作。庙会活动期间，各区食品药品监管局将驻派专门技术人员，对庙会经营的国府蜜饯、肉制品等开展二氧化硫、亚硝酸盐等快速检测，对于发现食品安全风险隐患的，将及时采取下架措施。 下面请听新闻专稿。 大兴区产业结构瘦身健体初见成效，腾退盘活低效闲置用地3286亩，退出各类企业411家。2016年，我区加大非首都功能疏解力度，通过瘦身健体优化产业结构调整，新区经济发展呈现出稳中向好、结构优化、效益提升的良好态势。所谓瘦身，就是调整疏解非首都核心功能，转移退出不符合城市战略定位的产业。健体就是构建高精尖经济结构，形成高端引领、创新驱动、绿色低碳的产业发展模式。就在河北衡水，威克多的生产厂间运作已步入正轨。2015年，公司把研发设计、市场销售环节留在了北京，原址建设成一个集服装研发中心、服装展示中心为一体的威克多国际服装设计研发创业园。在河北衡水市，公司投资15亿元建设了一个生产基地，为衡水带来500多个职工就业岗位，增加税收2000多万。不只是威克多，三元、京东方集团、保健国际，新区不少企业都加快了调整退出和转型升级的步伐。 新区综合利用拆迁改造、政策推动、转移对接、综合整治等多项措施，加快工业污染企业调整。目前已完成411家退出，完善支持低效闲置产业用地的政策。目前已腾退盘活产业用地3286亩。一边是疏解低端，一边是引入高端。中国互联网投资基金、中芯国际二期等200多个项目相继在新区落地，总投资1600亿元。可喜的是，经济结构调整也取得了新成绩。新区坚持稳增长和调结构并举，工业结构继续向高精尖聚集，高端汽车和生物医药产业领先增长。尤其是现代制造业实现了快速发展。去年1月到10月，大兴区现代制造业共完成工业总产值将近300亿元，同比增长27%。明年我区还将加大对镇级传统产业园区疏解腾退力度，引进高新技术企业，提高土地集约利用水平，计划引进20家以上优质电商企业落户新区，并启动互联网加双创示范区建设，实现新兴产业与传统行业融合互促。 本台消息，1月7号，记者走进李贤镇成人学校，看到10多名书法爱好者现场挥毫泼墨，正在认真地书写春联、福字、寿字等。这里正在开展李贤镇第2届迎春送福活动。春节是中华民族最隆重的传统佳节，贴春联是其中一项重要的年节民俗，家家户户都要贴上红红的春联，一幅幅透着喜庆和热烈的春联表达了人们迎新纳福、期盼新生活的美好愿望。 春节前夕，李贤镇邀请了北京市西城区民进文艺党支部、大兴书法协会李贤分会等团体，集中书写了春联、福字、寿字等，并现场赠送给了大马房、新家安、贺南3个拆迁村村党支部书记。同时，李贤镇和北京新机场建设集团、大兴区机场办、李贤成人学校等单位一行，来到拆迁村大马房村马雄飞家和新家安村新市成家进行走访慰问，将写好的春联、福字等第一份新春祝福送到拆迁村民家中，并了解他们拆迁后的实际生活情况。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内容就是这些。本期新闻由吴金浩、贾跃播音，房小鹏编辑，向阳制作完成。 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 FM986 更多精彩内容。 夜风轻轻吹散竹叶，飞花乱惆怅。共执手的人，心已成伤。旧时桃花。殷红的脸，今日泪偷藏。独坐窗台，对镜，容颜沧桑。人负醉，月已强。世难忘，谁敢痴狂？ 把闲言语化风，也就一个人。 北京时间。